染人数逼近300,000人。绝大部分的新增病例属社区感染，其中属于首都圈的个案占超过77%，另外单日再多7人死亡。韩联社报道，中秋假期人口流动大幅增加，预计确诊数字将从下星期起全面反映出来。报道指出，病例急增，当局要确保有充足病床，医疗系统仍能够承受，但忧虑传染力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株已成主流，难以预测第四波大流行几时会消退。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强烈热带风暴蒲公英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上午10点，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进一步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嘉 Michael。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近果栏。而反方向去翻油麻地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乐山道。咁另外同大家讲一个爆水管嘅封路，喺太子道东，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嘅慢线系封闭，车龙排到粤港湾。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因为爆水管慢线系封闭，车龙排到粤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星座智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翠塘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道六合村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就用幅度，一是就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呢它可能就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每个礼拜六在投资新世代和沙点新闻之后都有在第一台直播室，这里都有108,000里的节目。开始今个礼拜的节目之前，提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29度的气温和相对湿度是 73%。留意外边的这个紫外线指数去到6，属于高的水平。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喺上届全运会勇夺2金、7银、7铜嘅佳绩。 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好啦，嚟到11:09啦，咁啊，第一台直播室有陈老师同谭永辉啦，咁啊，早晨啊，陈老师， 早晨啊，谭永辉， 咁啊，今朝早嘅国际新闻咧嘅呢个头条咧就系中国华为公司嘅孟晚舟咧，咁啊一宗啊叫做有媒体咧形容为引渡 drama 啊，咁啊引渡剧咁样嘅呢一个嘅新闻事件咧有一个比较突破嘅发展啦，咁就新华社咧喺10:30嘅时候咧都系出咗一个嘅信息咧就。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星期五，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另外加拿大的方面，杜鲁多亦都是证实了，有两名的加拿大人亦都是在原本在中国那里被获释了。关于相关的新闻，我们下半部都会讲多少少。 没错，而这一半部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讲，都是今个星期的国际新闻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联合国的大会。 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寻求新冷战。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 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言，表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 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一般性辩论，在星期二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听到声带里面就是有分別有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的發言。當然就在這個一般性辯論那裡有百多位的國家領袖發言，但是就這兩位當然就是特別多的人留意和焦點在這裡。 是啊，星期二即是辯論的第一天，拜登的現場發言就排第二，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沒有親身到現場，而是用預錄影片的方式就排最後發言。而看回拜登今次是第一次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他就說美國將會積極參與競爭，並且用自己的價值觀和力量引領世界，並且將會為盟友和朋友挺身而出，但是美國不尋求新冷戰。而剛才聲帶也聽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演講中提到要戰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理念，亦都講到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態的文明，必須兼容走向現代化的多用道路，又说到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好在呢个联大啦，联合国大会呢就係每年嘅可以叫例牌赛啦。咁但係今年呢即係嗰个好多领袖嘅发言里面一啲重点喺边度呢，咁好多都係同呢个新冠疫情啦、气候嘅危机啦，亦都有啲提到呢人道主义等等啦。咁当然啦，中美嘅领导人呢亦都喺呢个演讲嗰度呢係相当多篇幅呢讲到呢个疫情同埋係气候变化嘅问题 嘅。习近平就话啦，中国将会努力全年向外提供20亿剂疫苗。 在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即係 COVAX 捐贈一億美元的基礎上面啦，會在年內再向發展中國家捐贈一億劑嘅疫苗啊。而拜登就話，美國已經為全球新冠疫情應對行動投入咗超過150億美元，已經咧係向其他國家運送咗超過1.6億劑嘅新冠疫苗啊。气候变化方面，两国的领袖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发言噶。 系啊，习近平咧就表示中国咧将会大力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啊，同埋咧宣布咧不再新建境外嘅煤电项目。咁亦都系重申咧，中国咧将会力争喺2030年之前咧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咧系实现碳中和嘅。 有分析都話啦，喺一帶一路嘅倡議框架之下啦，中國係有資助印尼、越南呢啲嘅國家嘅煤電項目。呢一個表態咧，亦都係被視為全球減排嘅重要之舉啊。至於拜登啦，亦都係承諾會同美國國會合作，喺2024年前將會咧撥付資金增加一倍咧，去到每年114億嘅美元，去幫助發展中國家咧應對氣候變化。 咁啊，除咗呢兩個超級大國咧嘅領袖發言咧，係大家留意之外咧，都可以。可能都會好奇啊！阿富汗咧近期即係嗰個政府咧改組咗啦，咁啊塔利班上台啦，咁究竟有冇代表或者可唔可以係即係塔利班嘅政府嘅代表咧，喺呢一個聯大嗰度發言咧？咁啊塔利班政府咧就提出要求噶啦，就話想喺呢個聯合國大會發言。咁啊聯合國有個委員會嘅處理呢個申請嘅，咁啊呢個委員會嘅成員咧有九個國家啦，包括咧係美國、中國、俄羅斯等等啦。咁但係外界咧就相信咧，即不太可能咧喺呢一個後日，即係話咧呢一個一般性辯論環節最後一日咧。之前咧係通過呢一個嘅即係究竟俾唔俾塔利班呢個要求啊？ 塔利班其實都提名咗一個佢哋曾經駐多哈嘅發言人嚟到做駐聯合國大使嘅。咁不過講翻而家嘅阿富汗駐聯合國大使咧，仍然咧係嚟自已經倒台嘅舊政府，都有可能咧會喺之後咧係發言嘅。但係塔利班就指出話佢已經係唔再代表阿富汗嘅啦。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冇錯啦，塔利班嘅新政府咧喺阿富汗啦，咁就係已經係即係已經上台啦，叫做咁，但係咧就仍然咧喺國際上邊咧未有正式咧係即係得到其他國家嘅一個嘅承認啦。咁今次呢個聯合國大會裏邊咧，即係佢喺呢一個咁嘅政府咧喺國際認受性方面咧係會係有冇咩嘅突破咧？咁都係一種指標嚟嘅。 另一啲關注嘅焦點就係可能伊朗嘅核問題都有機會出現突破啦。另一方面，非洲多國領袖發言嘅時候又有提到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都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些焦点来的。 没错，在今个星期里面除了联合国大会，这个都是一直发生的，继续会跟进，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新闻焦点也都是跟进着的，就是围绕澳洲和英国和美国，这个有一个近期相当多提到的名词 AUKUS系咪读 AUKUS 啊？系啦，将头先讲嘅三个国家嘅字头咧，系即系串联起嚟啦，同埋咧同法国有关系嘅。 拆翻开三个国家咁睇，今个星期嘅一啲进展啦。喺澳洲嗰方面咧，嗱，见到法国嘅国防承包商海军集团嘅负责人啦，就话都有计划咧向澳洲索偿啊。而法国国防部今个星期都话啦，澳洲军方官员喺宣布取消个潜艇嘅项目之嘅几个钟头之前咧。仲 send 信俾佢哋，话咧对法国嘅潜艇非常之满意。咁而究竟澳洲同埋法国嘅关系系点样咧？嗱，今个星期就见到咧，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就仍然系拒绝去听澳洲总理莫里森嘅电话。咁莫里森就透露就话，都尝试安排紧对话嘅，不过就仲未成功，亦都系话都有耐性同法国咧重建关系嘅。 咁啊，一个多边嘅一个关系上嘅问题嚟噶吓。咁去到今个星期三嘅时候咧，美国总统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其实通咗半个小时嘅电话嘅。美国同法国咧，其后亦都系发表咗联合声明啦，同意重建互信。双方同意咧，10月嘅时候咧，响 歐洲嗰度咧係會晤啦。咁而早前咧已經係被召回國嘅法國駐美國大使咧，將會喺嚟緊嘅星期咧就去翻咧華盛頓嗰度做嘢啦。咁就相信咧同呢一個美國官員嗰方面咧就有好多好密集嘅工作噶啦。 係啊，今次事件咧其實法國亦都係獲得咗歐盟嘅支持啊。睇翻美聯社報道啦，歐盟各國咧係同意將法國同埋美澳之間嘅爭端咧係列為歐盟嘅首要政治議程啊，有機會都會喺下個月舉行嘅歐盟峰會上面咧係商討。而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亦都係話啦，呢一個 AUKUS 嘅協議咧係損害咗美國同埋歐洲嘅互信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之前都話法國嘅受到嘅對待咧係不可接受嘅。咁英國嗰方面又係有咩進展呢？ 英國廣播公司咧就有個報導啦，就即係提到咧星期二拜登同埋英國首相約翰遜咧喺白宮嗰度會面咧，咁啊拜登嘅提醒咧唔好放棄一啲脱歐嘅協議啦，咁啊另外咧就英國首相約翰遜咧亦都係同法國嗰方面咧有講到咧，即係呢一個AUKUS 啊，頭先講咧澳洲英國同埋美國。呢一個咁嘅關係咧，並非一個零和博弈，咁亦都唔係一個排他嘅聯盟啊。咁希望都箍翻住，即係英法之間嗰個嘅關係啊。 係啊，另一方面就係、是、都值得留意一下未來 AUKUS 同埋 Quad 講緊係四方安全對話咧，未來合作嘅可能性啦。見到喺 Quad 嘅呢個四方安全對話，亦都係首次咧已經舉行咗面對面嘅峰會啊。佢哋亦都係啱啱出咗個聯合聲明啦，話承諾加強維持印太地區嘅自由開放啊。 係啊，另外一個嘅名字啊 ，QUAD 咁就四方峰會，咁啊包括有美國啦、印度啦、澳洲同埋日本，咁四方嘅領導人咧，響亦都喺白宮嘅裏邊咧，即係開咗個咁樣嘅面對面嘅峰會啊！ 第一次進行啊，喺疫情之後，跟住我哋都要轉講下咧，另一個喺英國面對緊嘅危機。 係，咁咧就呢一個同二氧化碳有關係。 係啊，咁啊，點解二氧化碳咧？而家喺英國嗰方面咧係短缺，而甚至咧係對糧食咧有一啲影響咧。就事源咧就歐洲嘅天然氣供應下跌啦，令到英國嘅天然氣價格暴漲啊，多間嘅能源供應商倒閉。美資化肥廠 CF 企業咧上個星期三就宣布报啦，两间咧位于英国嘅厂房系要无限期停运。嗰两间嘅厂房咧就系英国供应，系帮咗英国咧系供应六成嘅食品级嘅二氧化碳。咁其实二氧化碳系攞嚟做啲咩嘅咧？ 二氧化碳咧就系化肥厂嘅副产品啦。咁就喺生产食品里边咧，其实都经常用得到嘅。咁有所谓食用级。或者可以食用，即係一啲食品都可以用得到嘅二氧化碳咧，其實喺飲食業嗰個加工裏邊咧，經常都會用得到啦。例如係愛嚟即係整暈嗰啲動物啦，咁跟住再屠宰啦，亦都會係用嚟咧延長嗰個食品嘅保鮮啦，或者係急凍啊嗰個嘅保質期啦，同埋咧做呢一個汽水啦，同埋啤酒咧都會用得到嘅。 系而停产嘅消息传出之后咧，见到英国嘅食品业咧都系大受影响嘅，当中家禽同埋猪肉嘅生产啦就受影响咧系比较严重啊。英国肉类加工商协会咧就喺9月17号警告话，如果目前嘅食品级二氧化碳库存系耗尽嘅话，英国咧或者会喺14日内系出现粮食短缺。星期五咧就预计有25%嘅猪肉工厂咧要面临倒闭啊。而英国家禽业委员会嘅首席执行官亦都话，英国每个星期咧屠咗2000万只家禽，如果系冇二氧化碳嘅话咧，屠房就唔能够运作啦。 英国嘅环境大臣尤俊士咧就估计，二氧化碳嘅价格咧将会由每吨200英镑咧系急升至到去1000英镑，咁啊升幅相当之厉害啦，几倍啊！英国嘅商业大臣关浩庭咧。在9月21号，即是星期二的时间，就发文表示已经是跟 CF 企业达成了协议，将会重开两间厂房的。英国政府就说，政府将会有限度提供经济补贴给这个 CF 企业，是足够令到这个提赛德的工厂可以重启的。 而环境大臣尤俊士咧就话，政府同埋 CF 企业嘅协议咧就唔系贷款，系的确要用上公帑啊。咁如果政府系唔干预市场嘅话，英国嘅粮食供应咧将会系陷入危机啊。 咁啊，《金融时报》咧有引述到一个日本供应商日本气体嘅警告啦，就讲呢一啲嘅二氧化碳 供应嘅短缺咧嘅情况咧，系将会蔓延到咧去欧洲其他国家。咁估计咧，欧洲地区嗰个二氧化碳嘅供应量咧会下降咧50%。咁啊，呢个都系同呢个即系整体个天然气嘅供应下跌咧系有一啲嘅关系啦。 嗯，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这间公司就不会长远。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11:24啦，咁啊，继续有十万八千里节目直播室里边咧，有陈浩之、谭永辉。咁我哋跟住有一个环节噶噃。 系啊，我哋呢个时间咧就系人物档案嘅环节。今个星期咧带大家去到伊朗嗰度咧听一位音乐人嘅故事，不过佢嘅故事本身都系无界限嘅。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伊朗音乐家迈克迪拉贾比安， 为了音乐你愿意付出几多？上个星期五，伊朗音乐家迈克迪拉贾比安出了新专辑，即使多次被指控制作违法音乐，甚至被政权囚禁2年，他直言不会退缩，亦都不会审查自己的音乐作品，在家地牢秘密制作新碟。伊朗不容许女性做歌手，欧美女歌手在伊朗音乐网站上的相片都被改图。2013年，拉贾比安正在经营一间支持女性音乐家的唱片公司。有一天，伊朗革命卫队闯入他的办公室，强行关闭他的录音室，充公他所有硬碟，指控他发布冒犯伊朗政府和宗教的地下音乐。拉贾比安被判处监禁，期间单独囚禁，并且蒙上双眼90日。拉贾比安的哥哥侯塞恩·拉贾比安是一名电影导演。2015年，他们两兄弟一起被捕，整个审讯过程只有3分钟，他们被判监6年。拉贾比安和他的哥哥在狱中绝食抗议40日，他轻了15公斤，甚至呕血。拉贾比安忆述绝食到第29日，擘大眼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精神恍惚。这种经历就成为了他新专辑的创作灵感。绝食造成拉贾比安的手指关节肿胀，他没办法再弹奏音乐，只能够将自己写的乐谱传给其他国家的音乐家，靠他们灌录，然后再自己编制。整个过程纵然十分漫长而且艰苦，但是他就认为这张专辑正正能够彰显音乐无分界限，希望带给人一种真实的解放。拉贾比安邀请了两位美国的女歌手为他录制新专辑。去年他透露自己和女音乐家的合作计划的时候，随即被带上法庭，法官批评他在这里鼓吹娼妓。现时这张专辑已经完成，或者他会再身陷牢狱之灾，但是他说在中东乐器被视为枪弹一样，而音乐可以记录历史，揭露真相。 唔该晒我哋同事叶子轩咧，同我哋准备咗呢一个咧人物档案嘅故事啊！ 好啦，咁啊，11:30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其他嘅新闻啦。咁啊，喺欧洲国家西班牙咧，嗰个火山爆发嘅情况咧，就未有一个受，即系 減緩的情況啊，咁嗰個疏散啊，或者其他啲嘅情況咧，都即係繼續擴大緊啦。 講緊就係西班牙嘅拉帕爾馬島啊，上個星期日發生火山爆發，係50年嚟首次。熔岩咧噴到幾百米高，令到附近嘅森林亦都係起火啦。岩漿亦都係流入城市，吞沒咗多處嘅房屋。政府咧就喺火山爆發之前咧出動士兵協助，幾千個村民緊急疏散。 咁一個咁大型嘅噴發咧，咁西班牙方面嘅官員咧好擔心咧高温嘅岩漿咧會流到入去大西洋啦。咁超過1000度嘅熔岩咧可能會引致啲爆炸、山泥傾瀉啊，同埋咧喺接觸水之後可能會釋放一啲嘅毒氣嘅。咁有科學家指出咧，目前嘅岩漿嘅岩漿流咧，雖然個速度咧係減慢咗，但可能都會持續幾個星期，甚至乎咧以月計 嘅。咁點解咧就會發生呢一次嘅火山爆發咧？據報就話咧，今次咧係由幾千個小地震咧所引發嘅，而島上嘅國家公園咧一星期內發生超過22000次。地震最強烈咧，係達到尼克特制3.8级啊！ 咁啊，火山嘅爆發咧，就都吸引到一啲咧不顧危險嘅觀光客咧，係去到當地啦。咁甚至有啲人咧喺距離嗰個岩漿咧相當近啊，唔到幾米嘅咁啊距離嗰度影相打卡。咁啊，啲官員咧就話咧。呢啲觀光人潮逼爆街道，逼爆咗條街咧，可能都會阻住咗啲疏散。 係啊，嗱，睇翻拉帕爾馬島火山上一次爆發咧，已經係1971年啦。嗰陣時咧，亦都有一個男子喺拍攝熔岩期間咧就身亡啊。 好啦，咁啊，接近11:30嘅時間咧，咁就喺搭半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有節目。咁啊，同埋我哋電話咧會連線到加拿大嘅方面咧，同我哋當地嘅朋友咧係講講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之后，即时喺加拿大温哥华法院获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喺个人微博转发新华社报道，表示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同家人团聚。内地传媒报道，孟晚舟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表示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形容这个是他能够走到今日最大的支柱。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对孟晚舟最终获释感到高兴，认为是国家的力量最终塑造的结果，并希望能够对中加关系重启和中美关系的松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任何人尝试做任何事鼓动其他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都可能违反国安法。邓炳强早前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在下个月10号双十节，市民切勿意图做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或者鼓励甚至煽动其他人做这些行为。邓炳强今早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在下个月十号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当局要仔细研究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如果有，当局需要执法，强调要视乎现场情况，包括有没有人聚集等。被问到如果只是在家中的窗户挂起这些旗有没有问题，邓炳强说要视乎展示的形式，包括住几多楼、窗户向住的方向等等，当局要一并考虑。澳门政府宣布下个下午3点起用72小时完成全民核酸排查检测。澳门市民可以由上午10点起到系统内预约。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如表示，今次疫情肯定对未来1星期的11黄金周有影响。因应有隔离酒店的2名尼泊尔籍保安员确诊新冠肺炎。澳门已经进入即时预防状态，为确保社区安全和配合精准防控等措施，决定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希望居民和在澳门的人士配合，尽快做好全民核酸检测排查工作。期间澳门会有52个地点，一共367个采样站，当中7个关爱站被无法预约人士即场排队做核酸检测，另外有14个自费检测站被有通关需要人士自费检测。 其他接受免费检测的排查人士结果不会上传到健康码，亦即是不可以作为通关凭证。美日印澳领导人在美国白宫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面对面会议，历时两个钟头。四国领袖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承诺在印太地区上加强合作，形容印太地区是共享安全和繁荣的基石，承诺在基于国际法之下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秩序。声明又指出，四国将会定期开会讨论建设印太地区的基建项目，并协调区域内的需求和机遇。在科技发展方面，四国承诺共同努力打击网络威胁，将携手促进公司合作，促进 5G 技术发展，又同意以和平为目的共享卫星数据，并就可持续利用太空的规则进行磋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女童军总会慢线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咁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反方向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维仁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窝打路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道东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在渔港湾。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节目主持年度最佳拍档组合候选名单，第一组林超荣榴莲，第二组杜文蔚彪爷，第三组黄桂林兰子，得奖组合是杜文蔚彪爷。 多謝 。我估得獎的原因就是因為彪爺出的謎題有趣味有難度， 幾難都難不到杜文蔚，你咁聰明有智慧呢。 想知道其他獎項得主，記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點四，香港電台第一台 《開心日報》。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翻到嚟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繼續有陳浩之同埋譚永輝喺度。嗱，譚永輝啊，頭先第一節開初嘅時候咧，講到今日嘅國際新聞嘅焦點啊，就係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咧，同美國司法部達成咗一個延後嘅起訴協議。咁根據呢一個延後起訴協議咧，美國司法部咧就會對孟晚舟嘅起訴咧係延至到出年嘅十二月一號啊。如果孟晚舟係遵守呢個協議條款，控罪最終係會撤銷。另外，佢亦都係 需要支付罚款啊。 咁喺呢一個即係達成呢一個協議啦，咁嘅消息咧，即係冇耐咧出嚟之後咧，咁其實慢慢就已經係獲釋噶啦。咁根據呢、這、一個即係嘅情況咧，咁或者呢個新聞出咗嚟之後咧，咁亦都係睇到啦，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話咧，兩名喺中國被扣押嘅加拿大公民咧，已經係獲釋啦，並將會喺加拿大時間咧星期六早上咧就會即係翻到去噶啦。 讲紧嘅康明海同埋迈克尔啦，早前就被指系涉嫌危害中国嘅国家安全。2018年12月起咧系被扣押嘅，而其中迈克尔咧上个月系被法院判囚11年。 好啦，咁我哋咧就头先都预告过啦，咁下半部嘅时间咧会多少时间咧系即系同加拿大方面嘅朋友咧就即系倾下电话嘅，咁啊。當然除了是今朝呢個新聞之外，更加重要就是加拿大方面有選舉啊！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齊跟祖公。 哇！瑞文又幫兩個仔仔準備大自然的教材。 是啊，世傑，哈，諗起都好笑。他哋兩個一個就好驚蜜蜂，一個就好淡定，溝翻勻佢哋兩個就好啦。 誒，咁啱啦！今個星期我請嚟本地嘅養蜂達人加聰，講下蜜蜂同氣候嘅關係。 而我就請嚟玩具醫生教下我點樣整翻好啲舊玩具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同我鄭瑞文。 大氣候 喺我哋嘅節目之後咧，就有新聞天氣同埋大氣候啦。咁當然而家咧，我哋繼續關注翻加拿大選舉嘅情況啦。 加拿大眾議院選舉，執政自由黨只增加一席，維持少數派政府。總理杜魯多 ，You are sending us back to work。With a clear mandate to get Canada through this pandemic and to the brighter days ahead. And my friends, that's exactly what we are ready to do. 反對派保守黨領袖奧圖爾 Our support has grown. It's gr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clearly, there is more work for us to do to earn the trust of Canadians. 剛才聽到的聲帶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發表勝利演說，就說選民明確授權自由黨帶領國家渡過疫情以及走向更光明的日子，他承諾繼續致力解決氣候、房屋和保護兒童各方面的問題。至於反對黨保守黨領袖奧圖爾就說，選舉結果是顯示民意不認同自由黨獲得值得獲取多數執政的地位，是批評杜魯多在疫情下浪費6億加元去舉辦今次的選舉，亦都加深國家嘅分化。咁不如咧喺同我哋加拿大各方面嘅朋友傾之前咧，簡單講一講嗰個選舉嘅結果先啦。 係啊，咁啊，總理杜魯多領導嘅自由黨就勝出啦，攞到159席，雖然比上屆2019年嘅選舉就多出2席，但就未能夠攞到過半所需要嘅170席，咁就要繼續籌組少數派政府。 是啊，而反对派保守党咧攞到119席，比上届咧少2席嘅。众议院嘅政党分布咧就同上届嘅选举结果差唔多。 好啦，咁我哋电话应该系 事不宜迟啦。 打咗。打咗，不過咧就有啲線路上嘅問題，再打咁咧就繼續講翻住咧即係加拿大嗰個嘅情況啦。因為本應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宣布提前大選嘅，即係杜魯多咧喺今年8月嘅時候咧，即係解釋過咧就需要一個民眾重新授權咧俾呢一個自民黨嘅政府咧，就喺推行疫情之後嘅一啲復甦計劃。在事實上咧，喺疫情嘅期間咧，杜魯多領導住嘅政府咧，係用咗相多嘅公帑咧嚟到去推動經濟，亦都係成功咧令到加拿大嗰個接種率咧係即係增加咗去一個即係相高嘅水平啦。咁個民望咧一度都係高企嘅，咁咧就當然好多嘅分析都認為咧，佢應該係有一個目的咧，就乘勝追擊，趁住自己一個民望比較好嘅時間咧，就提前大選。繼續帶領住呢個自由黨咧，係去攞住眾議院嗰個嘅控制權。 係啊，唔好意思，喺加拿大嗰邊嘅朋友等咗我哋咁耐啊！呢個時候咧，請嚟身在多倫多嘅記者陳善儀啊，同我哋傾下偈啊！早晨，你嗰邊應該係晚安。 早晨你好。 係啊， 係啊， 晚安善儀。 係啊，不如首先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今次呢一個嘅選舉嘅結果啦。本身提前大選咧，嗱，杜魯多嘅期望就係想爭取執政自由黨喺國會過半議席嘅。咁而家點樣分析呢一個嘅選舉結果咧？ 其實咧，我哋要睇翻八月中嗰陣時咧，自由黨佢嗰個民意調查裡面咧係比較領先嘅。咁其實佢哋都係想睇準呢個時機咧，去即係進行提前呢個大選啦。咁但係好不幸咧，我哋加拿大本國就喺呢個新冠疫情方面咧，就有少少失敗。咁啊，第四波咧好快就嚟到啦，就剛剛好遇著佢提出大選呢、這、一個提前大選呢一個決定。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是因為咁啱就係有阿富汗，即係塔利班重新掌政啦呢樣嘢啦，咁同埋喺撤離難民嗰方面咧，自由黨政府係遭受到好大嘅抨擊。咁喺多個方面都有唔同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自由黨依然堅持繼續選舉咧，就令到好多民眾覺得佢哋嗰個即係國家嗰個領導嘅方針唔係好清晰啦，將啲時間花咗喺一啲無關重要嘅地方。咁事實上，個大選個結果亦都反映到咧，真係一個真係可以話係加拿大史上最無關重要嘅大選，因為我哋嘅結果出翻嚟咧，同喺2019年嗰陣時嘅大選咧係相差無幾。咁頭先你哋都提到啦，六億元應該可以花喺其他地方嘅錢咧，就咁樣浪費咗啦。 嗯，咁其實最主要咧，即係你覺得阿杜魯多即係未能夠如願咧攞到過半議席咧，嗰個關鍵原因喺邊一度咧？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除了剛才提到是在一些國際事情的上面的處理啦，同埋在疫情方面的控制，因為其實我們加拿大一路到現在，即是新冠爆發了都差不多兩年，是一路都沒有一個很統一 的應對方案的，幾乎是每一個省份各自有不同的方法去應對。 即使是在封關那方面，甚至是限制交通那方面，旅遊即入來加拿大那方面，其實都有很多的不一致的地方，其實民眾已經有一定的不滿了。另外呢，因為亦都是因為新冠這個事情引起了國內一些的反疫苗，甚至是反戴口罩、一個反封關的一些的民粹主義的興起。咁事實上，今次的選舉亦都反映到咧，有好多人咧係因為即係對自由黨嘅不滿咧，而將啲票咧投咗去一啲比較係極左嘅團體咁樣樣。極右嘅團體。咁特別係加拿大嘅人民黨啦 ，PPC 咧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咧，甚至係分薄咗傳統保守派嘅一啲嘅票源。咁即係可以顯示到咧，喺呢個疫情嘅處理上面咧，令到自由黨執政嘅自由黨，甚至係一般嘅即係反對黨都有唔少嘅影響咯。 咁其實見到除咗疫情方面咧，選民嘅關注點仲喺邊嘅咧？氣候問題又點樣影響到個大選嘅結果咧？ 是气候问题呢，基本上比起2019年呢有好大的变化。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即是在那个碳排放嗰、那個即係一個徵税嗰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議題嚟嘅。咁保守黨當時嘅立場咧，就係非常之反對我哋去執行呢一個碳税啦。咁但係到咗2021年今年咧，咁其實大家都非常之確認到氣候暖化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啦。特別係我哋喺北美洲見到咁多嘅山火、咁多嘅水災嚇，咁所以咧多數嘅黨派咧喺呢個氣候暖化方面嘅立場都係非常之清晰嘅，即使係保守黨，佢哋都會同意咧要將我哋嗰個碳排放係降低。咁亦得出一個比較特別嘅結果，就係傳統支持環保議題嘅綠黨咧，佢哋反而變得無關重要啦，因為佢哋當所有黨都係同樣推廣咁嘅議題嘅時候咧，咁綠黨嗰個執行能力咧就更加人懷疑，亦都影響咗佢哋即係今次選舉裏邊得到嘅票數咯。 嗯哼，咁啊講咗好多選舉嘅新聞啦，咁啊善兒，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因為今朝大家一齊都，我哋係今朝啊，你哋就星期五嘅晚上嘅時間咧，就關於孟晚舟咧，即係已經係搭飛機離開加拿大呢、這個案件，即係都纏繞咗即係兩年多時間啦。咁有冇話即係初步已經有啲輿論出嚟啊，或者係媒體點樣去報導呢件事情咧？ 係啊，其實咧由今朝一清早開始咧，其實媒體已經陸續收到咧，孟晚舟要喺美國方面出庭呢個消息啦。咁其實一得到確認之後咧，我哋都即刻跟進。咁頭先你哋都有提到佢係得到美方呢個延期嘅起訴協議啦。其實同庭外和解有啲相似，咁但係佢就要喺一個特定嘅限期內滿足一啲要求。咁啱啱好呢個佢限期嗰個到期嘅日子咧，就係明年嘅10月1日，就剛剛好是他被拘捕的4年這樣。那在美國司法部批准他這個協議之後，他們已經立刻通知加拿大，就撤回了孟晚舟的引渡要求。那卑斯省的最高法院也立刻在下午5点钟東岸時間5点钟就宣布終止了他的引渡聆訊。那孟晚舟在溫哥華他是親自出庭的，那也即時獲釋，那他可以離開加拿大，可以自由出入境。那他在庭外見記者的時候都表示，其實他很感謝大家過去呢幾年嘅支持啦，形容佢過去嗰3年咧，簡直係將佢嘅人生有翻天覆地嘅變化。咁佢亦都特別咧喺最後咧都多謝祖國同埋祖國人民嘅支持。咁然之後好快咧，喺晚上7点半咧已經離開咗嚟温哥華啦。咁最快咧應該係你哋香港星期六晚咧就會到深圳啦。咁當然啦，我哋有好多方面嘅回應啦。司法部亦都發出聲明，咁就話咧，其實今次嘅事件顯示咗加拿大係一個法治嘅國家啦。咁顯示到孟晚舟一直咧都得到公平的審訊。咁然之後到咗晚上咧，其實總理杜魯多咧係臨時舉行咗一個記者會嘅，係非常之倉促。咁就其實佢解釋咧就係話佢要等到兩位加拿大人兩個 Michaels 離開咗中國領空咧，咁佢先至即係可以舉行呢個記者會。咁佢喺個記者會度咧係完全冇提過孟晚舟嘅事件嘅，咁淨係話咧兩位 Michael 經歷咗1020日嘅一啲難以置信嘅苦難，咁啊展示咗佢哋嘅毅力啦，佢哋嘅體面啦，咁淨係好希望咧兩個人咧翻到嚟國家之後咧，即係加拿大之後咧就可以好好咁樣同家人團聚咯，就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咁樣樣。咁即係我可以提一提，其實有個背景咧，就係佢美國咧即係以我哋消息人士所透露咧，就係美國同埋呢個孟晚舟嘅團隊咧，其實已經進行咗好多個月嘅一啲嘅談判。咁其實加拿大係冇參與喺入邊嘅。咁好多人都問會唔會係同大選個時機有關啊？會唔會背後有啲咁嘅討論？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冇呢一方面嘅參與。咁當然即係加拿大一直都堅持我哋係即係一個司法獨立嘅國家啦，唔會受任何方面嘅影響啦。咁杜魯多被喺記者會被人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佢都冇正面回應到嘅。咁只係話咧，即係嚟緊咧，將會係好好反思一下今次嘅事件，同埋會再仔細咁樣分析咯。咁但係就唔肯正面回應咯。 嗯，明白。今日時間所限啊，同陳善儀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花時間同我哋傾。 多謝善儀嘅時間啦。咁兩件事嚟嘅，咁就加拿大人喺中國被指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孟晚舟咁喺加拿大嗰度咧就涉及都係美國嗰方面一啲嘅檢察單位咧對佢有一啲嘅指控。兩件事咁，但係咧喺一個極短嘅時間裏邊咧就有一個突破嘅發展。先係中國咧就放兩個加拿大人，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嚇，然之後咧孟晚舟咧係離開加拿大。 經典廣播劇《味道》。2000年作品， 我只不过系有太多嘢想话俾你知啦，譬如话我唔中意食甜嘢啦。 林一峰， 一系我同你两份食啊，你话噶嘛，唔试下又点知合唔合得嚟？咪试下咯。 朱妙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味道》，9月25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如果大家对非洲不太认识，相信其中一个印象就是在电视见到的动物大迁徙和大草原。在西非生活了几年，不少朋友都有问我有没有去国家公园参观一下。其实在电视见到的场景大多数都是东非国家拍摄，例如坦桑尼亚和肯亚。 而我身处的西非地区，当地政府在生态旅游和保育方面和东非相比起来比较落后，而他们不少自然生态地区更遭受不同的威胁。在科特迪亚，根据非政府组织的资料，不少森林遭到破坏，而当地的可可豆产业被指为当中的黑手。科特迪亚在60年代约有1600万公顷树林，而在这60年间树林面积缩减为600万公顷。而政府之前将这些自然地区列为14个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动植物品种繁多，其中有1078种动物品种和4800种植物群。有非政府组织指出，约有90%的自然保护区亦被非法转为可可豆种植园区。连科特迪亚的象征动物大象都受到砍伐树林影响，令到象群数目急剧下降。可可豆是科特迪亚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占他们全国人均收入的 10%，而全球40%的可可豆都是来自科特迪亚。由此可见，可可豆对当地人的生计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不少公司都会到处开垦土地种植可可豆。科特迪亚政府和不少非政府组织都发现砍伐树林的问题严重，开始采取活动保护自然生态。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向年轻一代宣扬护林的重要性，并在每间学校组织植林活动。我曾经在当地的大学参加由非政府组织举办有关当地自然保育的纪录片放映会，会后还有导演和义工出席问答环节，令参加者对当下的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宣传和教育工作固然重要，但是长远来看，当地政府更加要解决保护环境和当地农业之间的问题，这样才可以为伐林找到一个长久的办法。 好啦，刚才呢就是我们在非洲的朋友啊李俊杰，咁就尤其是对西非的方面呢一些的经济发展啦，或者一些地区的发展呢，其实都颇为熟悉啊，咁所以呢就同我们在人民足印环节呢就不时同我们讲一下啲当地的情况，咁啱呢就讲到呢科特迪亚呢个地方。 是啊，来到节目的尾声也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星期日啊将会举行呢德国的联邦大选，咁呢个时候又借呢个机会讲一下即将卸任的默克爾啊。 咁啊，1990年嘅時間咧，佢係出任當時嘅政治組織民主覺醒嘅新聞主任啦，咁就步入政壇嘅。咁啊，十年之後咧，就成為咗基民盟嘅首位女主席。五年之後咧，就即係再五年之後咧，就成為咗咧第一位嘅德國女總理。 嗯，佢就係咧歷任四位美國總統、四位法國總統、五位英國首相。這位呢被媒體有時會以為說他鐵娘子，其實他本身的背景呢就是一位量子化學家來的。 是啊，那他物理的訓練，那就大家都會覺得他很沉靜，很冷靜，尤其是處理危機的時間是或者一些分歧的時間就總是會找到一些共識方案，亦都很多評論認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處理過危危機咧，包括即係歐債啦，尤其是力挽希臘咧喺呢個歐元區啦，處理英國脱歐啦，難民問題啦，敍利亞嘅內戰嘅時期啦，尤其是近期就新冠疫情啦，咁等等好多咧都係即係過好多風浪啦。 近期都見到有好多媒體咧都發文去評價默克爾啦，咁譬如係見到 BBC 引述啦英國嘅一位政治學教授啊，就話喺政治變得兩極化嘅時候咧，默克爾試圖通過將問題非政治化嚟到去化解呢啲趨勢。 法国广播公司咧就有一个嘅分析咧，就讲到咧，人们咧将会记住默克尔嘅风格，就唔一定系佢嘅政治，咁就话佢都系好善于咧系调和同埋达成妥协共识，咁但系咧就未能够启动咧德国需要嘅改革。 亦都有啲批评咧，认为佢冇令到欧洲更团结，又或者喺捍卫法治、民主体制方面咧系未够强硬噶。 德国明镜咧有一个嘅好详尽嘅一个即系叫做去分析翻成个回顾翻佢嘅执政啦，咁就以错失时机的年代咧作为标题咧，咁其实好多都讲到譬如话英国而家系离开咗欧洲啦，喺默克尔执政嘅时间，匈牙利同波兰咧已经再唔系好似往日咁自由民主啦，欧洲嘅共同防卫政策咧系停滞不前啦，咁当然咧以上等等嘅问题都唔系单因。默克爾一個人的原因，但在危機當中他本來是有機會做得更好。 亦都系我哋呢个时候展望嚟紧下个星期咧，同大家嘅节目中继续去跟进住德国大选嘅最终嘅情况系点啦。 咁啊，结束今期节目，揾翻只德国嘅歌曲啦。1978年嘅时间制造嘅音乐，1982年咧就大红嘅呢一首歌，嚟自德国嘅电音组合 Prague 嘅 The Model。在这首歌呢，首先推出的时候呢，或者这首歌大红的时间呢，即是78年和82年呢，默克尔都还在柏林里面呢做一个即科学的研究员啦，咁啊随后就在这个即欧洲的政坛里面呢就即登上一个即差不多可以讲是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啦，咁啊同这对乐队呢一样啊，即一对德国的乐队，咁但是呢就登上了即包括英国啊或者一些很多地方流行榜的一个顶峰啦，也都是一个年代的一个 icon， 一个的即代表性的名字啊。 时间亦都接近12点钟啦，差不多结束今期的节目啦。 好，大家周末平安，拜拜。 拜拜。